季节以后，白昼变薄，夜晚变厚，怎么四季以后，我们还像平行的线，素不相谋，构造一个以后，枫叶藏在眼眸，或者雪花落在十字路口，视线对上以后，喜欢变得不可置否，确认激动以后，他的名字怎么突然朗朗上口，打算靠近以后，我却没有别的寂寞，借着余光把他描绘喜欢是两手空空，是眼眶红红，是蠢蠢欲动，是来势汹汹，是似懂非懂，是风吹草动都让我心事重重。喜欢是不问行踪，是来去匆匆，是眼神朦胧，是无法收控，是独自独懂，是渴望扑进怀。喜欢是对他的单向箭头，视线对上以后，喜欢变得 喜欢你的第381天，今后也请多多关照。